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浩浩雙雙。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嘅講題咧就係、科幻世界入面嘅電腦同埋機械人嘅。不過咧，之前嗰半個鐘頭咧，我哋都唔係講呢樣嘢，因為我哋就係用忍唔住咧嚇、就講緊而家，哇！呢、這個成個香港啊嚇、都即係甚至係世界都矚目嘅雨傘運動啦嚇，呢、這個即係波瀾壯闊嘅一個群眾運動嚟㗎，就係、爭取民主。我哋要真普選啊，唔要呢啲咁樣嘅假普選。咁樣咧就其實咧翻翻到嚟第二節呢個咧，我哋都想話真係講翻個主題。但係頭先 Jeffy 咧都話唔得啊，財哥，我都仲有一兩句説話想講。誒，我哋聽下 Jeffy 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先。 其實咁其實都係個策略方面咧，即係我都明白大家咧個感情方面咧，即係大家都係好唔願意退。但我哋知道而家嗰個危險性啦，即係連人 越嚟越大啊，嗰、那個危險越嚟越大。 咁大家知道咧，即係頭先講手咧就係非常危險嘅，同埋你手係。长久咁走落去，咁、你系一路咁消耗，你同人哋系每日嘅暴力咁不断升级。咁、我哋可以谂下咯，即系就算我哋退咧，其实之前沈祖儿话佢哋都讲过，其实退就唔系一个失败， 绝对唔系失败，唔系羞耻嚟嘅。其实已经赢得全世界嗰、那个即系赞赏同埋呼声噶啦。 同埋呢个系一个战略啦，即系你就算出兵都好啊，咁你都会有退有进。 冇错啦。 咁其实咧，我哋而家可以睇到，其实我哋都希望呢、這个。即係唔肯退，其實都係希望呢個雨傘運動咧，咁係不斷咁延長落去，一直延續落去噶嘛。咁、反而咧即係我哋可以策略咁睇咧，就算我哋而家真係退咗，其實可以就算將來其實反而個政府仲驚你喎、因為你咁退咗嘅話，咁我哋可以譬如俾一啲期限又好啊。我哋將來佢個政府會預知到咧，將來你有咩重要事件咧？咁你都 一呼百應， 你都可以一路咁走翻出嚟噶。 係啊， 咁咪大家又係可以不斷咁，即係你一有咩事又走翻出嚟，又佔你幾個禮拜，之後咁大家要退嘅時候又退啦。即係你係不斷可以有個持續嘅抗爭咧、你係可以唔單止呢幾年喎、 你反而好似有啲籌碼喺度添，係嘛？ 之後你選特首嗰陣時咧，你選嗰陣時又出嚟。即係佢選中咗啦，咁我哋唔滿意又出嚟，咁佢持久落去咧，咁呢個政府必然咧，即係到最尾佢都會崩潰啦。即係同埋而家其實都可以有啲息怒咧，即係睇到政府咧、之前陳方安生佢都講咧，其實佢都會有機會喺嗰、那個提委會嗰個選舉嗰個辦法嗰度咧，佢哋可能會其實無論如何，一個政府佢到呢一步咧，其實佢都係爭個下台階啦。 係爭下台階， 即可能呢、這、一個選舉辦法唔係話我哋真係到最尾稱心滿意嘅。但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即係呢個抗爭啊，追求民主咧，即係並非一日。一次兩次咯，咁我哋 似乎好似係咪689有講過啊？話嗰個提委會入面咧，可以有一半係由普選產生啊， 係 個人票， 個人票 就唔係公司票啊，係嘛？嗱呢樣嘢咧，講真啊，你一年前可以咁講啊，差唔多你上任啊，兩年前都可以咁講啦。你話係咪黑人憎啊？即係其實我就真係唔講粗口，大家知道，我真係好想講粗口，不過我唔講啊，係嘛？真係呢啲咁樣，其實呢啲咁簡單嘅嘢，其實你應該一早就做啦。而家搞到咁樣，你先至讓一滴咁多，你話係咪要講？粗口 所以反而咧，大家咧，即系唔好讲咁多，嘥浪费咁多时间啦。就系、其实反而大家有个心咧，再要更加坚决，就系话，走得嘅，下次要嚟就一定会嚟， 冇错。 好过咧，我哋再继续一路咁样系长久嘅线，系啦，斗落去。 啱嗱，哇！咁真系呢样嘢咧，我非常之感激啊 ，Jeffy 啊，好多谢佢，因为由我讲出嚟咧，个说服力咧，一定系冇由阿 Jeffy。佢真係站喺前線，佢真係有份參與嘅嚇、即係一個年輕人嗰個心聲咧嚇，又即係通過佢自己嘅一個心思熟慮一個嚇、即係理性分析咧提出嚟咧，我都希望能夠嚇、你哋所有嘅觀眾聽眾收到呢個訊息，如果你真係認同嘅話咧，你真係盡辦法咧嚟去廣傳開去嚇、希望能夠影響你身邊嘅人，就係、我哋其實咧。即係行兵有道咧，係有進有退噶嘛，唔係永遠都係進噶嘛，係嘛？我哋成日都咁簡單，哇！不斷咁進就已經俾人打咗埋伏啦，中咗伏啦，係嘛？即係咁講。咁你有進有退，甚至有時咧就叫以退為進啊嘛。咁冇辦法，即係我知道大家係個心係好唔憤嘅嚇，即係會係好悲涼嘅。我知道係好悲涼啊，但係有時咧你都要咬緊牙根，忍辱負重嚇、就作出一個策略性嘅考慮咧，就真係要大家希望安全。和平咁樣撤退囉，係咪就好似Jeffy 話齋，其實我哋係 保留呢個權利，啊，永遠都保留呢個權利㗎嘛，係咪？咁喺我嚟講亦都係一個保存大家嘅實力呢，其實更大嘅抗爭仲喺我哋面前，係咪？好啦，嗱咁嘅時期呢就暫時呢個就告一段落啦，同大家分享下，即係真係實在忍唔住。返到嚟呢，其實呢個題目，咁呢個題目呢長遠嚟講呢，其實對我哋人類嘅影響都真係好大嘅，因為我哋已經係開始咗呢一個方向啦，啊，就即係自從1945年啊，人類嗰陣時為咗興建第一個嘅原子彈，曼哈頓計劃就興建咗第一個嘅我哋叫做，啊，電子嘅計算機，啊，electronic computer。咁不過我哋香港人咧簡稱電腦，咁咧就內地咧就一路都堅持叫電子計算機，就唔肯叫電腦嘅。不過咧而家咧即係近呢十幾廿年咧就井水就犯咗河水啦。咁所以咧內地嘅人咧都好多人都接受電腦呢個名稱，雖然喺佢哋好多即係官方機構或者大學入面嗰啲咧都仍然叫電子計算機系啊咁樣嘅，乜乜物物咁嘅。咁唔緊要啦，我哋叫電腦啊，我哋跟翻香港。咁當然再即係推而廣之，就一個叫人工智能啦。啊，就是 AI 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咁但係呢亦都講過啦，呢個 AI 電腦呢，我哋一個基本諗法呢，就係佢係冇一個自主嘅活動能力，最緊要下一個活動能力。如果佢有活動能力嘅話呢，咁我哋就會變咗呢另一個名字就叫機械人啦。咁但係當然機械人呢就是 robot， 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啦，呢個字嘅元起啦，係點樣啦。咁亦都呢講埋 robotics 添啦。就是機械人學啦，阿西莫夫所創嘅三大嘅定律啊，所謂 three laws of robotics 咁樣啦嚇。咁但當然咧，其實 robotics 咧嗰個 robot 咧究竟有幾聰明咧，其實就冇定義嘅，即係可以有蠢嘅 robot， 係， 亦都可以有超聰明嘅 robot， 甚至有一個咧，當然大家即係好易諗啫，唔需要係天才都諗到啊，就係，是，個 robot 係遙控嘅，真正嘅智能就喺個電腦度，係嘛？個電腦就控制一隻 robot， 係嘛？咁所以個 robot 咧都係好聰明嘅。但其實佢原來佢個聰明就唔喺佢嗰個所謂個頭嗰度啦，而就喺個身度，原來就喺遙控嗰個嘅 WiFi 乜都好啦，嗰個電腦嗰度都得，都得係嘛，即係咩都得嘅事實。好啦，咁但係我哋去探討翻啦，喺科幻嘅世界咧，即係其實我哋對呢樣嘢嘅憶想咧，真係哇千奇百怪啦嚇，好有啟發性。不過之前咧，其實我就甚至想講翻咧，即係用一啲好廣義啦嚇 ，Jeffy 咧就話其實呢個咁嘅 robot 咧，我哋從某個角度嚟睇，就是一種叫做人造人啊，啊即係 artificial 嘅 persons 嚇，啊，man-made man。咁啊，人造人嚟講咧，其實喺我哋即係遠古嘅神話傳說，特別好多宗教教義入面都有提過啦，大家知道啊嚇。我哋中國都講噶，最先其實有天神嘅啫嘛，就冇人噶嘛。咁啊，邊個做人啊？考你先。 咁啊，中國就係，是不是女娲？ 是，是啦，今次考虑不到啦，这个我们中国人应有的常识就是女娲做人。那么女娲呢就是传说当然啦，就是找个这样的树枝这样在那个河那里泥那里就撩一撩一下，那么一撩了出来，那么即是讲可能是黄河啦，最多是这个淮水。那么然后一揈，那么那些泥一跌晒出来呢就变了一个个人啦。那么这个就是女娲娘娘做人。那么他不止做人添，后来呢因为出现这个这样的大洪水啊，这样呢他就炼石。保青天添啦，係嘛？女娲炼石保青天啦，咁呢個就係傳說。咁當然呢個都係人造人啦。咁原來喺西方咧，其實呢個就唔係認真係西方嘅，因為佢都叫亞洲嘅，係嘛？因為嗰度咧就係今日嘅以色列嘅地方啊嘛，就是，希伯來啊，以前希伯來就係啲嘅人咧，佢亦都有佢嘅傳說。咁當然就後嚟就記載喺聖經嘅創世記啦。創世記就係咩啊？就係耶和華啊，就係點樣做人啊？其實都係一樣。 喺個泥嗰度 都係泥啫嘛，女娲又係泥，佢又係泥，咁因為以前嚟講，即係最能夠有可塑性嘅就係泥土啦，係嘛？咁佢話咧就係，是，呢個泥土就做咗個人出嚟，但係做咗個人咧，咁都係一個死物嚟啫嘛。咁啊點咧？ 咁佢係吹咗口氣啦。 係啦，就喺個鼻孔嗰度咧吹口氣，佢，呢，這個就係亞當啦，係嘛？咁啊亞當咧就但係最先嗰個男人嚟，咁啊點樣做個女人咧？好搞笑啊！真係 又係喺呢個亞當嘅， 係啦， 一條肋骨， 係啦，就喺佢條肋骨攞咗一條肋骨出嚟咧，就將佢變咗做夏娃啦，咁樣就係人啦。咁呢個又係人造人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一個喺古希臘嘅神話入面咧，其實咧係都有呢個類似咁樣嘅傳說。咁但係其實我哋有興趣嘅咧，反而就係希臘神話入面咧，其實有講幾個咧係人造人嘅神話故仔有趣嘅。佢其中講有一個咧。一個人嚟㗎喇，其實已經係，但係佢就去雕塑，就係，是，因為一個好靚嘅石雕雕雕雕咗個好靚嘅女仔出嚟，嗰，那個人呢嗰，那個雕刻家呢就叫做 Pygmalion， Pygmalion， 咁但係佢雕出嚟呢嗰，那個女仔呢佢就改個名叫 Galatea， Galaxy Taylor 呢，但係呢佢雕出嚟覺得嘩實在太靚啦，太完美啦，佢就愛上咗佢。咁但係嗰個石像嚟嘅啫嘛，你愛上佢都冇用啦，係咪？咁但係呢就話說，就當其時嗰個天神呢、啊、好似就係宙斯個老婆定邊個呢，就受佢感動，好啦，既然你咁鍾意佢，佢就吹口氣落去，就令到呢個 Galaxy Taylor 呢就變成一個真人啊，就等佢如願以償啊！我呢個都好有名嘅故仔嚟嘅 Pygmalion。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咧就我好細個嘅時期睇嘅啦，係我爹哋媽咪帶我戲院睇嘅。咁我媽咪特別中意呢套戲嘅，就係一九六幾年嘅，叫做《神將復生》，好得意啊！香港嗰啲翻譯嗰啲戲名，但係英文就叫 Jason and the Argonauts。咁原來就係古希臘神話入面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就係、是、去攞一個金羊皮啊！有冇聽過啊？金羊皮， 金羊皮。 是啦，就是一件寶物嚟嘅，就是一個羊皮啦，是金色嘅，金光閃閃嘅，就話好有神奇威力啊，甚至起死回生咁樣。咁當時呢就我哋嘅英雄呢就係俾呢一個，其實佢有個皇帝就派過去嘅、但係呢個皇帝呢其實就好似係謀朝篡位呢，就係、是、殺咗個老豆點樣嘅，佢返嚟去攞返個皇位嘅。咁但係呢即係嗰個故仔唔講咁詳細啦，但係總之呢佢就而家俾個任務你完成返嚟呢就點點點。咁於是佢就係召集各路嘅英雄、包括呢個 Hercules啊、大力神呢，好多嘅古希臘神話都去嗰架船，嗰架船呢就改個名叫 ARGO、 哦、 就 Argo 啦，嗰架船就叫 Argo、所以嗰啲船員呢，嗰啲英雄豪傑呢就叫 Argonauts， 喺古希臘神話好出名嘅。咁呢班 Argonauts 呢就去到好遠好遠嘅地方，其實應該係今日嘅土耳其呀、差唔多去到黑海嘅地方㗎啦，喺愛琴海入咗黑海，唔就就去搵個金羊皮。咁但係過程入面呢就好遇到好多稀奇古怪嘅嘢啦，好精彩啦，但其中一個就好出名啦，去到愛琴海有一個叫羅德島啊 Rose Island 嘅地方呢，原來嗰度有一個巨大到不得了嘅，差唔多成幾十層樓咁高啦，已經一個銅像啊。咁呢個銅像就守護住原來嗰啲天神嘅好多珠寶啊，啲財物喺嗰度嘅。咁但原來呢個銅像呢，你睇佢就係一個銅像，但原來當你喺入面呢，你一移動佢啲珠寶呢， 佢係會識得 冇啦，冇錯啦，佢就會係起動起嚟就會係好似有生氣咁樣呢，就會 機械人， 就機械人啦，冇錯啦。咁呢個叫Talos T-A-L-O-S、Talos 呢喺嗰個電影嗰度呢，唔好忘記1960幾年呢係梗係冇電腦特技啦，呢啲特技好原始㗎嘛，但係當時呢令你嘆為觀止嘅，嘩嗰個咁嘅銅像呢起嚟呢嚟去追嗰啲人啦，然後嗰啲人呢就卒之呢就即係佢貪心㗎嘛，就偷咗啲珠寶啊咁樣啦，咁就走上船想話爬走啦，點知嗰個銅像呢嘩一手就成隻船攞起吓、然後掟返落海咁樣，嘩嗰幕真係好精彩，呢、這個就係 Talos 啦，好出名嘅古希臘神話。咁樣呢，但係另外亦都講呢，喺東歐呢就有個民間嘅傳說呢，就有一種嘅即係你可以話係人與非人之間嘅呢，其實都用泥做嘅、就叫哥林喎，就 G-O-L-E-M。咁呢個哥林呢，其實我幾年前去到捷克啦，去旅行呢，嘩哀得我幾辛苦，老婆先肯俾我買一個公仔，因為通常我旅行呢老婆就話屋企咁多垃圾仲買埋買埋咁都係聽抌㗎啦，咁但係話嘩哥林喎、我自細已經聽過呢個㗎喇喎，而家有個公仔其實好細㗎啫嘛，即係泥做嘅。咁但哥林呢佢有咩特別呢？有趣啦，原來按照個民間傳說呢，個哥林呢佢本身呢就係、是差唔多要死物一個咁樣嘅嚇，你喺個森林入面發現到佢嘅咁樣咧，其實你咧即係佢冇咩做得到嘅，但係原來咧，如果你係一個曉得有啲嘅嗰啲叫符咒啦，差唔多可以咁講啦嚇，即係啲咒語咧，你將嗰啲咒語寫咗喺張紙度，然後將嗰張紙擺咗喺呢個咁樣嘅哥林嘅口入面，佢就會醒噶啦，而且仲會聽你嘅指揮嘅。